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首先呢，先有一个通知啊，通报给大家。那么9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啊，我们节目呢将带领大家呢做一次探店活动啊。这次活动呢，应该说是双节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了。那这次呢，我们将由装修业内的行家啊，也是专家，也是我们节目的专家团的顾问团的成员宋军老师带领大家呢去探店。那么这次呢，我们将走进家居馆，深度了解啊目前主流的主材家具啊、软装等等品类，而且呢教会大家怎么来辨别真假等等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当然如果您呢正在装修或者说准备装修的话呢，在装修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啊，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而且呢我们有专家呢陪同大家来鉴别好坏建材啊。当然这样的机会呢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具体说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9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啊上午的9:30咱们就开始了。那么集合的地点呢，记住啊，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啊，注意是地铁六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咱们出来啊就有这个大巴车等待大家，接大家去这个建材馆啊。咱们是9:30集合。再强调一下，那么这次呢我们探店的种类啊，有这个装修公司啊、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涂料啊、电器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装修当中您需要的一些内容，这次探店都给您预备齐了啊。那么报名的方式呢一定要注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你写一个啊探店啊参加报名等等都可以，但是旁边一定要缀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呢让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报名，就是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85013710。注意一定要报名啊，因为这次呢我们从早晨9:30开始，然后中午呢午餐 餐是由我们来就负责的。另外下午呢还要根据大家的情况呢帮助大家来选建材，而且呢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将面对面的进行传授哈。所以呢我们要摸清大概去的人是多少，而且呢我们要派车接送大家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把电话号码写上啊。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呢共有产权房的事儿。近期呢一大波共有产权房的消息呢也是袭来啊，覆盖了大兴、石景山等七个区。这其中呢有您关心的项目吗？那么共有产权房如何申请？欢迎呢来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楼市好声音。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都是来自于呢嘉悦房谈的两位。一位是杨乐，杨乐你好。 啊，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齐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 好了，那如果呢您关心呢关于共有产权房这块哈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今天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有问有答啊。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有问有答。好，有问题的您先写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咱们先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是关于限定房的，说限定房呢打起了价格战啊，说限定房呢原本呢被开发商呢寄予了厚望，既然啊都限定了售价，总该一抢而光回笼现金吧，但是现实呢却往往与希望是背道而驰。那么自从今年七月份首批产品入市以来啊，这个净限房项目呢整体是不温不火，先有日光啊这个售罄的。不仅如此啊，那么一些呢限定房项目集中的区域，比如说大兴啊、房山啊、昌平啊等等，这些地方刚上市不久的限定房往往呢又要面临后续同类新产品的竞争。那么关于这个事儿啊，确实可能有些人呢不太明白，如果限定房呢本身就有福利的性质在里边啊，比如它这个价格呀，在这个拿地的时候或者说在项目的初期已经定下来了，大家心里都踏实了，而且呢这个价格相对来讲呢也并不是特别离谱啊，都觉得这样的房一经上市肯定是一抢而光，但是现在看来呢并不是那么热啊。 对，这个首先有两个原因在里边吧，我个人认为的第一个就是现在来说现在推出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像大兴这个区域呢其实就大兴现在来讲的话将近有八九个项目，而且同时呢它推出的价格都比较相似，就基本上在52000到55000左右，同时它推出的产品也比较类似，产品也是类同的，就基本上是90平米三居跟130平米的四居，然后呢再有的情况就是现在的市场情况下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平稳的，所以大家对这个买房的热情也没有那么高，所以等等原因加在一起导致现在没有项目说开盘就能够卖光这种情况。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有点扎堆儿啊？ 对，扎堆的情况很严重。其实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房山啊、像门头沟等等区域都会出现了一种啊，这两个项目就挨着啊，就是作为邻居它的售楼处呢甚至都是门对门的，同时呢它的产品又比较类似，这种情况下出现我觉得也比较正常。 会不会就是说项目比较多哈，就是说供大于求，有这样的情况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对于购房人来说的话，其实同一区有这么集中项目来说，可能有一些您觉得这种就是供大于求的这其中的一个因素吧。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对购房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好事，因为同一个区域，像杨乐刚才说的，可能门对门就有两个这种或者是三个这种项目的话，其实它的户型别看面积区间差不多，但是户型的话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就您更可以好好挑挑这个户型。包括一些它地块的位置啊，周边它配套是什么，就是可以好好的去挑一挑。 就对于消费者来讲呢，它挑选的余地就比较大一些哈。而且限定房呢，咱不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限定房啊，就说当时是这个限楼价竞地价的时候是吧？ 对，限房价竞地价。 对。那个时候呢得到的这个项目啊，所以这类的房子它也是属于商品房的。 对，目前来看是商品房， 典型商品房。但是它有一个小规定吧，说多长时间以后它才可以买卖吗？ 这个是 五年 啊。像一般的典型的商品住房呢是没有这个五年的限制是吧？ 没有。 但是限定房呢还是有一个五年限制。那么除了这一款项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区别？ 基本上跟其他商品房就没有区别了 啊。所以这类房子我觉得还是以后的一个趋势。 对，从现在看的话，这个供地的项目可能是六十几个了，而确定产品的现在来讲的话是三十多个，不到四十个左右这样。 嗯， 没错。而且去年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我和杨乐就是五环周边啊，什么大兴黄村啊，房山什么长阳，包括昌平北齐家，有没有新房啊？现在这么扎堆这么多新房，您真得别错过了，好好看一看。 好的，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尤其是想买房的朋友。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楼市调控的见成效啊，说近一个多月以来，北京楼市的调控又加码了。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多项的楼市政策，包括呢治理网上违法违规的房源，查处违规中介机构等举措，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北京市的住房城乡建设委表示，今后呢对于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房源信息的检查将纳入日常的执法范围啊，而且呢依法查处发布违规房源信息的房地产中介，同时呢对把关不严的互联网平台啊网站等等将予以公开曝光。挺好的， 对，嗯，其实从现在看，我刚才跟小白上节目之前也在说，整个市场现在也是比较平稳的，跟这个调控还是就是能够 监督管理啊，相对还是比较到位，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而且相对来说，这次调控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不光是新房，包括涉及到二手房，包括前些日咱们看到对中介的一些调控，包括其实从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吧，买房人，包括租客来说，其实利益也是得到了一些保证。 嗯， 包括有一些这种举报的平台啊，包括在一些媒体上会有一些这种曝光，其实还是挺好的。 嗯，对，其实作为消费者呢，咱们要自己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你要拿起这个武器来维权啊，自己要举报啊，别等着啊，有些东西不能够这个迁就啊，迁就的话不仅仅害你自己，同时呢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速是放缓，热点城市房贷比重下降。说目前呢上市银行啊陆续公布的半年报显示，说上半年呢个人住房贷款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有所放缓。大型的国有银行上半年的个人住房的贷款增速都在10%以下，那热点城市的房贷比重呈下降的趋势。那么从这个贷款放缓来看，就大家这个房子的交易呢好像也下降了。 对，基本上是正相关的嘛，就是因为那个市场比较平稳，所以它这个贷款额度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了。 嗯嗯，那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平稳健康的一个表现。 对，而且从北京来看的话，为什么刚才咱们也提到这个调控是见效的啊，从我们看到的这个二手房数据来看，八月份的这个成交数据大概在15000套左右，这个跟之前两三个月来比的话，其实它还是略有下降的，相对来说是一个小幅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吧，现在还是， 整体比较平稳，但是还有是有一些小的波动。 对，好，那么下面这条呢也提到了，说40城地价连跌5月，城市降温，金九银十或成色不足哈。说据2018年8月份40城土地市场报告显示，说8月份40个典型城市土地成交建筑面积环比小幅上涨，那土地出让均价连续5个月同比下跌，那土地成交的溢价率创39个月的新低。那么这个感觉就好像开发商拿地的热情并不是特别高，是吧？ 从现在看的话，再谈金九银十好像有点这个谈不上了， 谈不上， 谈不上， 就没什么成色了哈。嗯，实际上现在呢，关于房地产方面，在网上的各种的这个言论啊说法，真是满天飞哈。比如说，这个房子还可能降啊，也有可能说会反弹啊。有人说这个什么房地产税什么时候就开始收了啊，应该抛房子了。但有些人呢就说也应该到买房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言论是正确的哈。 嗯，从我们了解到就是北京的情况来看啊，现在处于一个买方市场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吧。包括我们这一周和杨乐一直在跑各大中介，发现其实看房人并不是很多，虽然现在成交量是稳定，但其实看房人不是很多。而且从这个溢价空间来说的话，就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看了几个小区，基本上比如说像这种先拿一个不带电梯的这种6层板楼去举例吧，一个中楼层，其实在这个去年317之前还是很好卖掉的。现在的话，跟房主去谈的话，即使他不着急交易的话，你要好好谈谈，一个心理博弈的话，也能有个20-30万的一个空间。 嗯， 对，就是拿一个100平500万左右的房子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的建议就是您甭管它什么房产税啊，这个房子是涨是跌，基本上您那房子买来是自己住的，那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就是我现在需求是第一位的，我是自己住啊，这房子我不是投资的，那我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跟房东去谈谈价格，同时可以自己有踏踏实实的机会去看这个房子了。 那也就是说看你买房的动机了。 对， 如果你真是说生活所需啊，是这个需求式的，那现在买房应该是正合时宜 啊， 又是买房市场，而且挑选的余地也比较大，项目也比较多，而且这时候的价格呢，真的刚才您说通过博弈的话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溢价空间啊，特别好。 而且像您说的新房和二手房的选择都非常多。 对，但如果你要说想投资或者说投机的话，这个谁也说不好 啊， 不知道中国房地产以后的走向是怎么样的啊。反正你要是真的这时候买房的话是冒险，如果你要是投资或投机的话真的是冒险，你不知道这个咱们的房价是往上走呢，像有些人说的啊可能会反弹，也有些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平稳啊，甚至可能有少许的回落，啊，所以手里有很多房子的人呢你要小心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交房即可交证啊，令人非常的惊喜。据报道说，株洲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日前呢，针对建设项目合并验收合格、完成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房地产的项目，推出了一个交房即可交证的这么一个创新服务的新举措，实现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基础上的再提速。那么，这在全国尚属首创。那这分账好，非常好、啊、 对，这个应该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他这个交房即可交证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这个房我收完以后，我那个叫什么那个 不动产 啊，不动产的那个证就能拿到吗？原来得2到3年拿到啊。 对，它是一个试点吧，像是那个能做到这个交房就能交证。其实我想到的，像对于咱们这个购房人真正实惠，比如说房产证的这个加名啊，包括这个如果真是啊，可能这个2年2-3年之内发生了这种想再去置换呀、啊、换房，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福利。 当然了，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本身这个项目就没有一点瑕疵的。 对， 是吧？就是它其中所有的证啊、证件什么，这些都是齐备的。所以呢，当消费者拿到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哎，随着他那个房子的不动产证也能拿到，是吧？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事儿。因为很多人买了新房以后啊，就老惦记这个不动产啊、不动产证的这个情况。而且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开发商不黑不提白不提，你要是不跟他说的话，可能2年、3年、4年他都不理你。所以这也是大家一个心结了。啊，把它打开也挺好。 现在基本上可能要2年左右的时间嘛，平均时间 怎么也得2年左右。 对，一些热点城市吧，像其实之前也有一些买环京区的这个朋友的话，他那个房产证的话，可能下来会更慢一些。 是的， 是。 好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将说一说这个现金房啊、官股产权房啊。啊，还有商品房的一些情况啊，如果呢您关于房子方面买房卖房租房装修房等等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咱们互相交流就没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再提醒大家，我们在本月的15号，也就是9月15号，下周六我们将举行一次就是双节，一个是中秋，还有十一前的啊最后一次探店活动。实际上在9月和10月份呢，大家装修呢是一个旺季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应大家的需求再举行一次探店活动啊。那么这次呢，宋军老师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怎么说呢，到一个家居馆吧。这个家居馆里边啊，真的是所有的建材呢全都齐了啊，你装修当中需要的内容它全有。所以呢，这个咱们的宋军老师和行家呢会带着大家呢到这个家居馆里边啊，传授一些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同时手把手的教大家呢来鉴别啊好坏呀、真假呀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同时如果您想啊购买装修当中的一些建材的话，实际上在这次的探店活动当中呢，应该是能够满足您的要求的啊。那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咱们的活动时间是9月15号上午的9:30咱们就开始了，延续一天的时间。那么中午呢，午饭是由我们来负责的啊。具体的集合地点呢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啊，记住是草房站东南的 C 口出来啊，上面有大巴车，然后接大家一起到这个家具馆啊，是在东边啊，是咱们北京的东边。 那如果您想去的话，一定要报名。报名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上我们的公众号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您写一个这个参加，或者说探店啊，或者怎么样吧，反正能够表达您参加的这个意愿，也自当是报名了啊，都是没问题的。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85013710 85013710，一定要注意，如果您这个通过微信报名的话，旁边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啊，那么以便呢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交流。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嘉业房谈，一位是杨乐，一位是小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就近期啊，一大波的共有产权房的消息呢袭来了，而且覆盖了大兴啊、石景山等七个区域啊。那这其中呢，您关心的项目，不知道您啊这个注意了没有？实际上这个共有产权房怎么来申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啊。当然如果这些方面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别忘了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好，那首先呢，先请两位来谈一谈，就是刚才说了七个区域都有这个共有产权房哈。 对， 首先咱们先说说石景山吧，说石景山呢有共有产权房正在申请当中的。 对，这个石景山目前来说的话位置比较好，它是在这个玉泉路上，就是这个玉泉路地铁站、 真不错。 对、玉泉路地铁站跟八宝山地铁站之间，然后我去踩盘的时候，其实去年去过一次，大概走到这个项目的话，也就是5到10分钟左右，临地铁的。然后第二呢，它这个小区对面呢就是学校、 哦， 然后这个旁边就是医院，然后到达那个其实万达商圈等等的话，基本上也就一站地到两站地左右。 哎呦，那边那学校可真有好学校，十一中学就在那儿啊。当然，一般人可能是进不去的、当然这个地方非常好， 对， 玉泉路那块儿，而且临地铁。 对，而且价格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基本上是35000左右。那周边呢，现在二手房的话，一会儿小白给大家再具体再介绍。提供的套数的话不是很多啊，大概几百套房源，然后其中呢这个两居室是408套，然后这个大概的区间是85到89平米，然后64到76平米的两居大概是25套，同时它有这个42到67平米的一居是19套，均价的话是35000。同时提醒大家，这个35000呢是含有全装修标准的，就这个房子是 全装修的。 对，全装修的，我们基本上理解自己可能就认为是精装吧，这个基本上您可能买个家具就能拎包入住了。它这个产权持有这个比例问题呢，就是个人持有50%的产权。周边刚才也跟大家去说了这个学校跟配套的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房源销售呢是面向三部分人的。第一部分是石景山的户籍无房家庭，第二部分呢是在石景山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无房家庭，第三部分呢就是在石景山工作的且符合北京市限购条件的非京籍的家庭，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常说的新北京人这方面啊。另外的话，它有一部分比例是面向了在我们的这个非本市户籍的重点的人才去配售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想去申请的话，这个社保认定方面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有3个月的社保在这块是缴纳的，其中应该是在6、7、8月份都是在这儿去缴，在石景山区域内去缴纳社保才算。有粉丝之前在问过我们一个问题，我办公是在朝阳，我这个社保是在石景山可不可以？这种是可以的，但是有一部分呢是办公在石景山，但是比如说您的这个社保实际上是在其他区， 就你户籍在其他区。 对，这个是不行的。 不行的， 对。然后就是肯定是要有社保或者是户籍在这才可以去申请这个项目。 嗯、 那这边的话，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它这个相应的首付问题，如果您呢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均价是35000，那它总价的话就是80×3，35000，35000啊，就基本上是280万左右。那您的这个大概总价就是这样，然后持有的产权呢是50%。大家不要再以为这个共有产权房是按照这个总价面积，然后再按照产权比例去 啊，再打个折，那就是这样。然后持有的产权呢是50%，大家不要再以为这个共有产权房是按照这个总价面积，然后再按照产权比例去再打个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项目呢35000的价格比周边相对来说已经低很多了。 嗯， 像周边的小区呢，它这个小区北侧就是园林小区，像那个南边的话就是这个翠谷御景跟玉泉新城，像这个再远一点呢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远山水。那小白给大家说一下周边二手房的情况。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刚才乐神在介绍这个项目信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算它这个价格啊。其实这个项目的话300万内就可以。 200-300万。 对，200-300万就能拿下。这什么概念呢？就说整个石景山现在的这种就是商品房的新盘，像中海环宇天下古城那边单价的话也得61000。 嗯， 对。 然后如果要是跟它这个同价位300万左右的话，八宝山这附近您拿不下来，您得再往西了，这是那个五环附近，可能都得出五环能拿下那种。 真的是挺不错， 没电梯，而且老楼，差不多300万能拿下，大概是这么一个对比吧。包括区域内比较新一点的二手房的话，像中海金石啊，包括一些刚才说的远洋青山水、远洋山水的话，也得6-7万这么一个单价了。 是这个地形多好，长安街、延长线哈，玉泉路附近，离地铁又近啊，而且这个房子的它的布局啊、大小啊、套数啊都是可以的，而且还精装修， 而且还明厨明卫 啊，明厨明卫。 推荐大家去看那个 A 户型会比较好一些。 对，总款项的话呢，也就是20-300万哈。所以呢，如果您有共有产权房资格的，又是这个在石景山那边想啊淘换一套的话，可以注意啊。这是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已经正在申请了。另外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项目呢还是6层的房子，6层带电梯， 真不错。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 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九月二十三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家野访谈啊，一位是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齐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 嗯，那么首先呢，先通知大家，我们下周六啊，我们的下周六9月15号将举行一次家装活动啊，这也是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个内容啊。这一次呢，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家居馆啊，深度了解呢目前主流的主材啊家具啊软装等等品类啊。此次活动呢，我们将请来了专家宋军老师啊，现场的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来选择家装材料啊，辨别优劣。在活动最后呢，还将呢开设我们的家装大讲堂，现场啊大家与专家呢可以这个畅所欲言，让专家呢解答自己的装修问题。好，那么具体的活动时间是9月15号，咱们上午的9:30就开始了，中午饭是由我们负责的啊。集合地点大家注意，是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我们有大巴车接大家一起走进家居馆啊，上午的9:30集合，注意。那么这次探店的内容的什么装饰公司啊，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等等等等吧，反正是装修当中涉及的一些建材，我们都给您预备齐了啊，可以说是一站式购齐。好，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是需要报名的啊，注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注意，报名完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个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几位啊参加都要写清楚，好吧？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85013710。好了，那接下来呢，还继续说我们共有产权房这点事儿哈。其实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仨还在聊。其实如果真是说您是纯居住的话，那真的选择共有产权房也好，现金房也好，等等的，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对，比较合适， 是吧？比较合适的，没必要非得要买那个商品住房，又贵，是吧？其实也没必要，因为你不就是要自己住吗？ 啊，也并不是说倒腾房子的事儿。而且现在国家对于共有产权房呢，它的推出力度呢也是越来越大哈。那你们想，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对这个不太感冒，是什么原因吗？ 这个刚才我们也来讨论啊，我理解的可能一会儿乐乐补充，有部分原因是可能他确实一个是资格的问题，另外是可能他所在的区域或者他工作的这个区域确实有房源了，但是这个综合户型啊，包括这个地段，包括有的人上班族是依赖这种轨道交通的，可能离地铁或者稍微远一些，综合各方面去考虑，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价格肯定是合适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可能还是想再等等等等其他项目。 我觉得小白说的特别对哈，一个呢可能就是没有资格哈，可能审查完了以后自己的这个不够资格哈。另外一个呢，就像这个有点像命题作文， 看第一需求。 他命题作文什么呢？就是说他给你固定了一个题目让你去写作文，这就比较麻烦。那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共有产权房啊，他可能不是你的需求啊，无论是地点啊各方面来讲你不合适啊，推出来以后虽然呢推出来挺多，但是你从需求来讲呢，可能是哪个方面不合适，所以就没办法，只能放弃了。你像共有产权房呢，他是自己选择的，他选择肯定是我要这个地方的啊，交通啊什么地界啊，那你妈走我都得满足我的需求，我就要，这像自己写作文一样，那个真的是命题作文就比较麻烦。这个杨乐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好像大家对这个具体来说也不太了解，有一些人真的是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 啊，包括申请方式啊，包括可能获取信息等等，他真的不清楚这个原因。经常会有粉丝问我们一些特别基础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去哪儿申请，然后这个到底这个钱是多少，户型到底有多大等等，会问一些特别就是比较用我们话叫小白的知识， 对，特基础啊，都不知道哈， 知道。 所以就是说，真的，反正要是我们哈，当然咱们仨都没有够资格。我觉得如果真是够资格的话呢，我肯定是注意这个，多好啊，又便宜又好哈。所以呢，如果您是够资格的话呢，我劝您呐，注意一下这个共有产权房，蛮好的。 对，而且好像现在正在往申的项目比较多。 对，正在往申的，跟大家去说一下，石景山的御景阳光是正在申请的，那个海淀的永丰的永亮家园正在申请，还有一个是丰台的这个淮新雅筑正在申请，就正在申请的项目现在就有三个。 对，所以刚才咱们又说那石景山那个项目就是御景阳光是吧？ 对， 玉泉路地铁站旁边， 对， 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呢，总价也就两三百万啊。另外呢，那边的那个设施啊什么的配套啊都是相当不错的，户型啊什么大小也都挺好的。 基本上您选一个这个89左右的这个三居，尤其是这个 A 户型啊，这个就真的是很舒服了。 再把它那个条件说一下吧。 对，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基本上您还是要符合这个直住平衡的政策的。那也就是说第一的话，您是要石景山的户籍的无房家庭。这里边的无房呢，跟大家去解释一下，不仅是您当前状态下没有北京的住宅，是您之前也不能有过北京的房屋转出记录，就是您之前卖过北京的住宅也是不可以的。然后第二部分人呢，他面向的人群呢，就是在石景山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无房家庭。比如说我如果是在石景山区域内缴纳社保，但是我是房山户籍，我也可以在这里申请。但是我的社保呢是必须要是在六七八这三个月都在石景山区内去缴纳的才可以。像我可能刚刚过去工作的话也是不行的。然后当然您如果连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也是可以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您要是有符合这个限购条件的，就是您有这个购房资格的新北京人啊，您的这个工作也是在石景山区内去工作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一部分面向了石景山一些这个高薪的企业，就一些人才去申请的。然后这部分呢，基本上是基本条件。当然了，我们像比如说单身30岁比如说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没有拆迁记录等等，这些共有产权房大的申请条件您还要符合。 好的，而且刚才小白也提到了，当然这是新房哈，旁边的一些二手房啊，这个才35是吧？说旁边的二手房有的也得5-6万了哈， 六七万了 ， 对， 所以这是真是挺合算的啊。另外咱们回答一个问题啊，年子说如果申请人的贷款不够标准，因为呢工资才4000多，那家长能够帮着贷款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种可能性不高 哦，就是自己的房子一定要自己贷款。 对，如果这个现在银行有一种产品叫做接力贷，就是基本上可能是这个父母去买这房子，然后子女帮着去还，然后这个子女不够父母帮着，这种我还没见过有这种产品。 或者就是说年子啊，让你父母以他的名义来买房吧，然后你帮着来还，以父母的名义 来说还要看这个银行的相应的产品。对，您先申请，甭管怎么着先申请，然后摇号，然后如果您中了以后呢，他一般选房 之前会有一个咨询会，银行的人会在，然后这个具体的银行政策您最好问一下银行的人，看看有没有这个产品。 对，其实现在也容易啊，往这银行打个电话，把你的具体的这个需求情况跟他说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啊。另外就是刚才咱们聊天我还说到，其实北京啊现在这个比如公有产权房啊什么公租房等等的现在还在路上啊，因为咱们得等一段时间。其实外地啊现在很多都是走得很快，你像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重庆人嘛，他说我当时在重庆啊我就申请那个公租房，他说我根本就没指望，他说我觉得肯定有好多人都在申请那公租房，他没想到我申请就申请到了，说特别容易啊，所以不要把这什么公租房啊公共产权房看得好像高不可攀啊，好像这个中标率特别低，其实不见得的。 对，其实现在看的话确实是这个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9月11号也就是下周的话，有个顺义的公共产权房叫做金港家园就要摇号。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这个比例啊，如果您是这个新北京人的话，它是1680人参与这个摇号，它的房源呢是390套，基本上这个比例大概就在1:4左右。 哦， 这个比例就相当高了。 这是顺义的哈。 对，这是顺义的。另外呢，顺义的无房家庭呢，顺义户籍的人大概一共是9156户，然后这个房源呢是910套，这个比例也大概在10:1左右。我觉得这个比例就已经相当高了。 是，而且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就是在天珠附近，就是顺义区工作的人去做改善，就是那边的人。因为周边我看了一下啊，就像什么天珠家园、希望家园，都是这种96、97年的这种，也是6层的这种不带电梯的老房子，就是很少有这种，就几乎房源就很少，包括老房子都很少。所以像这个22000的一个价格又带电梯，算下来的话差不多200多万就能买到。 然后旁边就是这个祥云小镇，商业配套的话也非常成熟。 是， 所以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是石景山啊，有一个公共产权房正在申请，那是到9月21号下午5点就结束了，大家注意。另外刚才呢，杨乐又介绍了9月11号开始摇号的这个金港家园，就是这个顺义的， 对， 是吧？顺义的也是在摇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黄村吧。黄村义和庄的那个地块的也有共有产权房。 对，黄村的这个项目呢叫做这个念坛家院啊，它可能申请的时候叫这个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它的核准名。这个项目呢跟大家去说一下，它一共是584套房源。 这真不少。 对，房源的话它就在地铁4号线义和庄北面大概800米，这个项目。 这算大兴吧。 这算大兴。这个区域来讲的话轨道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同时周边公园比较多，它一共周边有3个公园。我记不清太兴那两个公园，有一个公园叫做念坛公园。这原来大兴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叫念坛水库。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跑步，包括有这个沙滩，然后水域面积也非常大，之前跑盘的时候经常去，然后这个环境真的很好。如果就是我们不管是年轻人住还是将来父母住，都是会比较方便的。上班四号线沿线，我们不管是在金融街还是在中关村还是在未来的丽泽商圈，整个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方便的。 对呀，好多这个医疗资源也都要搬过去是吧，什么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医院呢、广安门医院南院区啊，这是中医院、仁和医院啊，以及什么妇幼院都要。 对，因为它这个区域它是在黄村的这个商圈里边、啊、 对，它是一个黄村商圈，一个隶属这个天宫院板块、然后天宫院板块对于大家意味着什么，就是现在在南城400万置业是一个真是不说首选啊，也是南城置业前3位的一个置业板块了。然后这个项目29000的一个价格的话，其实200多万就能拿下。 所以非常合算啊， 比较合适。 那说完了石景山，说完了这个顺义，说完了大兴，平谷现在也有共有产权房。 对，这个项目叫做金科阳光城雨景公馆，名字可能稍微有点长啊，是在平谷的新谷开发区。这块地之前应该大家就有过熟悉啊，这个房源提供一共是1280套，然后这个。这个价格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尤其平谷这个区域是15000、15500 哦，因为它离这个市中心还比较远， 比较远，比较适合平谷本地人去买。主要的户型呢是87平米的2居跟113平米的这个3居，层高的话大概是18层左右，车位的话是1000多个，主要的话还是以这种地下车位为主。其实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基本上也都做到了人车分流，就地上车位比较少，基本都在地下，这个相对来说居住品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了。现在的话售楼处的电话据说是已经这个正式对外开放了，到时候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搜一下这个项目的案名，去看一下电话，然后问一下申请时间等等。如果选择公积金贷款的话，这个项目就真的比较合适了。那基本上首付27万左右就能买到一个精装的2居。 对，这是平谷的。 27万，对。 有一位毛毛说的特别好哈，他说实际上共有产权房的特别适合啊，就是说因为他不能有房，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嘛，所以呢在北京有一套共有产权房解决了住的问题，然后如果你要愿意再买房，在外地买，在外地有这个度假房啊海景房啊，然后呢哎，你这样的话呢特别好，因为现在你在外地有房的话是不算入北京里有房的哈。 对 啊，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空的，反正现在没有全国联网是吧，你外地有房的话呢它是不算数的， 现在基本上有一些可能会在一些比如说海边城市可能买一套房子去住， 是的是的。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看其他的地方哈，据说房山现在也有项目， 对，房山的这个金融街金苑家宴项目，据我们了解它已经拿到了相应的这个方案复函，就按照现在的这个节点来看的话可能申请就比较快了，然后这个项目呢是26,000，其实之前给大家做过很多介绍了，因为确实是我家里边那边的这个房子嘛，所以关注度比较高，那它提供的房源呢就是比较多，一共2244套，主要提供的78平米的两居、88平米的以及105平米的三居，这个项目呢就重点跟大家去说一下，它比较有特点的是在于它的户型产品设计的很好，这个大概的这个八十多平米的这个两居呢，它基本上做到了就是南北通透，同时做到了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特别商品房的一个户型了，就正常的商品房户型能做到这样就比较难得了。 对，我看这户型啊真的是不错的，挺通透的。 对，是，嗯，通透做得很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整个方正包括利用率等等做的都是比较不错了。这边的话是在属于良乡的这个新城，到时候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良乡镇是吧， 嗯，对。 嗯，其实在房山来讲呢它有几个区域的，相对来讲这个良乡这边呢还是比较完善的。嗯， 对，这个项目，但是它是在良乡的新城，具体来说的话， 哦，良乡的新城是吧，嗯， 对， 哦，因为我知道杨乐呢是在房山住哈， 对， 你实际上每天就是从房山往单位去吗？ 对，基本上是从房山到望京。 哦，那就比如说你从房山到望京的话大概得多长时间，你是开车还是坐公交？ 目前来说的基本都是地铁通勤吧，大概单程的话是2.5个小时。 哦， 两半小时， 那来回呢扔在路上时间得 五个小时 啊，不过习惯了好像还好。 这基本上跑了一年了吧，我觉得如果你承受不了这边的高房价的话，就要在通勤上面相对的牺牲一些。 而且这需要跟大家解释啊，因为杨乐是到北边的来广营望京区域，但其实从这个项目如果到什么丰台科技园， 哎，对对，就没那么远， 对，就 没 那 么 远 啊，因为你是等整个一个 南北 啊，南北好，这个大吊脚，所以这个是相对比较长一些。 其实推荐的话，大家如果在房山区域买房，尤其是在良乡、大学城、长阳这个区域，那我们工作其实未来的可以是一个是总部基地这个商圈，另外的话未来的丽泽商圈，包括可能像西边啊，像西四环、西五环这边工作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 或者开车来国贸，来咱这， 来国贸。 另外，它这个本身它是也有一定的制约的。它比如它这个房子不是属于房山的吗？ 对。 那它什么样人可以买？也就是说，它制约是什么样的人群了？ 基本上应该按照现在的理解来看的话，第一就是房山户籍像我这种人，第二就是在房山的交纳社保房山工作的人。 嗯嗯，好，那接下来呢，刚才咱们说的是共有产权房啊，最后呢大兴黄村那边有一个现进房啊，叫目前已经开始招商了。 这个项目叫做招商雍和府，是刚刚的确定案名，包括售楼处正式对外开放的一个现进房。那黄村商圈呢这块的话，现进房其实比较多。我们知道的，现在之前已经开盘的，像金地悦风华，像这个怡景万和，像现在正在这个对外开放的，像金玉府，包括现在这个招商雍和府项目，基本上可能就将近5个左右的这样的项目了。那在黄村这个商圈内去买房的话，大家就选择余地就比较大了。尤其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售价都在单价都在55,000左右。 嗯，所以呢，现在各种的这种带点福利的房子呢，还是蛮多的哈。 对， 所以大家看你关不关注不关注，一定要关注一下。 而且这个项目我看了一下，它的户型啊，像其他的一些现进房项目，它可能做到120、130的三居就到头了。它现在做了一个130的这种也不叫紧凑四居吧，就是做成这种四居户型了。对，这个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少见。之前像一些纯商品房，像比如说好像天悦一号吧，做出了136的四居，就是如果要是考虑四居，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话，改善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 嗯，看来它这个利用率还是蛮高的。 是 啊，而且呢，如果是有刚改的这样的需求的啊，可以来考虑啊。而且本身它是一个商品房，是现进商品房啊，它价格也还可以啊。 对， 嗯， 周边的二手房现在基本上也是4万多到5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它这个卖5万多一点。同时，这个项目跟别的现进房不一样的，它还是全装修。 修的。 嗯，全装修的。 对， 所以这点很重要。 对， 嗯，好的，那下面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不妨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类型性质的房子真的是挺多。首先就是典型的商品住房，这不用说了，这个当然有一些具体的措施，限购措施，只要你不越界，你就可以买啊。 对，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现净房。 对， 是吧？现净房的话，实际上它也有一些要求。这个买现净房和买典型的商品住房的条件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对，一样， 资格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对，是 啊，只不过就是现净房是会比一般的典型商品住房它的价格要便宜一点吗？因为它事先都有一个约定啊。 对比那个周边的这个房价的话，大部分来说是要便宜的， 要便宜一点哈。嗯。但是注意它有一点点小的不同，比如五年之后啊才可以这个交易。另外就是共有产权房了。 对。 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是现在呢集结了原来众多的福利用房的各种性质的东西，最后全都集结在共有产权房。 嗯，对，现在的保障房方面的话，就基本上是共有产权房跟公租房这两种。 嗯，另外呢，比如说我甭管是共有产权房还是什么房嘛，我真的是买不起啊。其实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有时候你看咱们这个梳理共有产权房，你再怎么便宜，这套房下来的话也得两三百万，当然也有一二百万的啊。不管怎么样，都得一二百万、两三百万。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些人员来讲，真的你打死他，他也没钱买。他再怎么贷款的话，你让他首付拿一百多万。真的要了命了， 是， 嗯，所以像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咱们可以租房嘛，所以国家也给了就是公租房， 对， 但是现在公租房到什么程度了？据你们了解？ 现在是这样的话，如果您这个符合条件，收入限制方面比较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去街道申请，就您户口所在地街道，这个基本上的话，您只要肯等的话，这个房源分配到您身上还是肯定会有的。 嗯， 然后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公租房的条件不符合呢，那可以，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有些集体土地租赁房，包括像未来的可能一些面向蓝领的一些提供酒店式的这种公寓，可能会面向我们的作为集体宿舍。其实现在这个整个的体系还是比较成熟的，对。 嗯， 而且从房源来讲的话，之前也是跟那个杨乐去了一些这种公租房小区，像燕宝的那个长营的项目，忘了具体叫什么了啊。去他的小区里转了一转，然后物业管理，咱不说那个像商品房那么严啊，他门口也是有保安，小区里也是有24小时巡逻的，而且绿化做得特别好，该有的那些比如说小孩老人的活动场地，一些 都是有 那种运动器械都有，包括小区里还会有一些便民店呀，什么小卖部，就是其实公租房我看了。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嗯，有一叫百合花的，他说现在好多单位里边呢也推出了那种所谓的公租房，说自己单位里也有。 对，这个是有的，就是单位的话，他是通过单位去集体趸租的这种公租房，然后他把这个公租房呢再分配给他相应符合条件的一些员工。 嗯，有点像这个宿舍似的哈。 对， 但是就是每月还要交一定的费用。 对，但是这个您基本上也是要符合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才可以，就肯定是要无房的。 对。但是也有些听众朋友就说，怎么现在这么些房子推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租房的房价怎么还涨了呀？这有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在路上呗，因为好多东西确实在路上。 其实您的这个收入也好，包括这个什么其他的也好，也是在涨的嘛，所以这个我觉得经济在增长。这个 但是我觉得从大的趋势来讲的，这个租房肯定比原来越来越方便越容易，而且价钱应该有落的这种趋势。 嗯，您说落不落这不好说啊，因为咱们不做预测这个事儿，但是可以说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一个月吧，包括刚才咱们开头节目也聊了，对中介做了一些整治， 对， 租金现在这一个月来看是一个平稳的一个。 嗯，我说落的是因为现在老说公租房，就国家出面的这种所谓的公租房哈，而且呢也确实有很多的措施和具体的办法来保证这个公租房的推出，但是现在确实推出的没有几项，几乎就没有，它现在正在路上还没有正经推出呢。我觉得如果真是到了那种大面积推出的时候，那肯定解决了市场上很多人租房的这种困难。 对，一个是租房困难，一个像您说可能会出现这种平抑租金。 对，可能会有平抑，但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着急。 是， 你甭说公租房了，你像共有产权房真正住进去的好像都没有吧。 现在基本上对 还没有哈， 对， 就现在选房的都很少，都现在都是在申请是吧？ 对，现在开盘的项目比较少， 开盘的比较少，所以这确实不能着急。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